花鸭和彩霞，水中映着彩霞，水面游着花鸭，霞是五彩霞，鸭是麻花鸭，麻花鸭游进五彩霞，五彩霞网住麻花鸭，乐坏了鸭，拍碎了霞，分不清是鸭还是霞。